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灯。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抢住配成双。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 烤锅子 白天晚上 样样齐全，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在 远 方，街坊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没我王大脸。 秋风起，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谢脚痒。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假期愉快， 阖家欢乐。 小比、英明、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 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旅游爆发婆媳大战，男子表示绝对不再把他们同时带出去了。你瞧瞧，瞧瞧去。 哎呀，要说还是我儿子孝顺呢。这个。哎， 妈，你稍等一下啊，等等， 不是， 哎，你看我戴这件裙子好看吗？ 戴这件裙子干嘛呀？ 这件新的。 不是儿子， 哎，妈， 咱这个出去啊，饱带干领热带衣， 对， 得多带几件厚衣裳，万一要变天呢？人多，而且气候变化大啊。 这裙子拿着， 嗯，老哥 啊， 哥，快快。这么搭行吗？ 哎呀，这帽子多占地儿啊， 保暖，知道吗？你把这围脖给戴上。 对，听妈的，戴上吧。 不，这戴什么围脖、啊？ 这围巾多好，这色儿不跟这帽子差不多吗？ 哎，戴条厚裤子啊，万一要下雨呢，冻着怎么办？ 哎呦，妈，不至于，不至于，这不才10月份吗？ 呵，10月份金秋啊，今年凉的又早。你看这北京下完雨，这唰啦一下，这温度就下来。 妈，你咱不是去北京玩啊？ 你什么叫去北京玩？咱去哪儿？ 我的意思就是 咱去哪儿？ 咱们是往南走啊。 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 丽江。 哎呦， 你听听，丽江，你知道？你别以为妈不知道啊。 那您说在哪儿？ 丽江有江吧？有水就凉，尤其这早晚的温差。 那我以为您要说有水就有鱼呢。 我跟您说啊，那一块不像您想象的，一个呢，它是在南方地区，然后呢，这个季节艳阳高照，您知道吧？ 他说您知道吧？ 好好说吧啊！ 那个， 你别问我，我知道。那 丽江古城， 前有水，后有靠，左有环，右有抱，妈，这都是好地方。 妈说着你可别停着，你该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妈您呢也是，您把您的行李都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 咱们出发。 收拾好了。 妈您看啊，这是气温二十几度啊。 晚上看晚上，关键在晚上。 晚上十几度呢呀。 完了吧十几度。 十八九度也热着呢。 你听听十几度，那地方十几度跟咱这十几度不一样。 您听见了吧、啊、小样说了是十八九度。 万一有个变天呢？天气预报看了，看这个卫星云图我是了解。 妈，要不然您带好了行吗？您爱带什么带什么行吗？ 你看这孩子说话，妈是不是关心你？ 他会说话，不说话您怎么听见了？ 你站哪头的？ 不是我、啊， 我这是为你们好啊！上岁数之后腿。这腿心脑血管都不好怎么办呢？哎 不是妈，您说的腿心脑血管这差着好几尺、啊、 这几个地方都不好，到时候你知道你爸为什么走得早啊？ 这不他不安排其他的玩了吗？先走了。 我就说这意思知道吧。 长衫羽绒服都快到脚面了，你又不去那儿当那个什么去？ 当什么去？哎你让我穿羽绒服能当什么去？ 宇航员。 妈的还有重要的还有药呢，给你们 带着， 防蚊虫的，防晕车的，啊，感冒的，消炎的，我都给你们拿着呢。 止疼的带没带、啊、 胃病的也拿着呢，止泻的。 连来带去才七天， 七天 您搬药铺走、啊、 能出多的事儿？那我告诉你，这有的消炎的那个处方药不好开，当地你帮张一病倒了，那怎么办呢？ 谁能病倒、 哎哎、妈，这方便面就别带了，人那有好吃的东西，我跟您说说那有什么好吃的吧。黑的这个， 黑的什么？ 黑山羊火锅。 对，羊头火锅。 哎呦，我想给这姑娘高兴的。哎，黑山羊的火锅，妈虽然没吃过，但妈懂。 粑粑， 那叫糍粑，大姐。 粑粑，你这 粑粑， 是什么？ 糍粑粑。 糍粑粑，多贵呀、啊！旅游景点的饭贵，妈带这个火车上。 不坐火车，您在飞机上吃个方便面，您巧着您啊。 万一到那儿你那口你不适应怎么办？ 这黄瓜。这西红柿这么粗一香肠，真的，我一个掉地上砸脚面都疼半天。 大姐，这叫火腿， 咱 还叫香肠。妈，您带它干嘛呀？ 宝带干领，热带衣。 那您带的是肉，它不是干领啊。 这肉好到丁时候啊，你小时候就爱吃肉，一顿不给肉吃，你乐意吗？妈给你带的。 不是，妈，人那有黑山羊。黑山羊火锅。 你不一定逮得着。黑山羊火锅多贵呢。妈知道，那旅游景点一餐就得好几百，仨人就能上千块。 出去玩也 上千块 钱， 这咱过日子能过多半个月。 又不是天天在丽江玩，就这么一年去一回。 你看，顶嘴，而且心态我就知道，天天想玩不想回家，咱还去不去了？咱在家里折腾半天了， 走吧。哎呀，还行，这行，这马上就飞机降落，咱就到地儿。 我们打车去。 当然得打车了，快快的到酒店。 什么就打车？那有那个、 啊、 有那个快轨没有啊？ 没有，丽江没有。那您说没？ 您这么大 岁数， 那么大八车？ 大巴车。 哦、我这还扒着车去。好，您当惯了铁道游击队了。 反正就那个公交。 还得倒。多麻烦，又拿着一个箱子。 您咱三个人三个箱子，您还带着带一兜东西，我也不知道拿的什么。 水果，怕你维生素不足。 哦，妈，不是，到这儿也能买新鲜的，是不是？这儿阳光好，水果甜。 你吃着了，不是？这万一这道上东西…… 行，我拦住车了，上车。 哎呦，多少钱呢？ 今儿， 看他口齿还不清楚，也好几 十。十块钱听吧。 儿子，妈跟你说啊，这闺女得好好管管。我听见了及时，您他就让当十块钱听，这今后你挣钱还不容易，不能这么撒去。 妈，咱在一个车里呢，您这说话我都听着呢。 您俩人还坐后边，司机时候都听见了。 我就是说给你听的，这日子得好好过。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八十五是吧？给您，您找我十五。 还多十五块钱？ 哎，得了， 八十，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哎呦， 你妈真爱说教。 哎呀，你 这句我可听见了。在一个车门口呢， 妈，就如同您刚才说小燕儿一样啊，先进酒店。 儿子，过来。 这吃的黑山羊得多少钱呢？ 300。 那么贵啊，一人100。 这可是跑地山羊。 你怎么又来了？ 我给您介绍一下。 咱这说点其他这话，他老听妈带 不出来。 妈带红烧牛肉的方便面。 妈，我跟您说啊，您带 带点方便面。 您带 这听见了。 您带的椒汁鲍鱼的那也是方便面、啊、 还没出呢。哎呦，哪有这个口味的？妈， 您就方便面脑袋是怎么着？咱出来玩不就为高兴吗？ 跟谁说话呢？ 一年才出来， 跟谁说话呢？谁是方便面脑袋？我要是方便面脑袋，你是什么脑袋？你谁生的？ 调料脑袋呀？ 像话吗？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我就说， 妈咬你容易吗？咱们烙一方便面脑袋。 不是说、啊、我是您烫这头啊，那花儿跟方便面那脑袋似的。 不是，你脑袋方便面的好看吗？ 干嘛呢？ 没有，我们这说笑话呢。来三盘羊肉， 不要，你给一盘，先来一盘尝尝，来一盘尝尝。哎呦，都一盘一盘，跟涮羊肉有什么区别？这个，哎呦，黑山羊也没看出有多黑啊。 羊肉是红的，外面的毛是黑的， 这价钱是够黑的。 哎，您怎么能这么 说？黑包山羊啊！ 再加点，再加点， 加。 哎呀，我跟你们说呀， 您喝什么饮料？ 我喝水就行。啊、 别，喝点饮料吧。 水不喝什么饮料？ 我来一个当地的啤酒。 好。 不是你拦着你媳妇的酒啊？出门酒要少吃，食要多知，知道吗？这跟女孩喝酒，让人一看不像话。 哎呦， 妈，这啤酒 喝不了多少吗？你 8度， 就是 8度，那钱也可不是8度的钱。嗯， 便宜，这啤酒几块钱而已。 几块钱？ 嗯，十二。 你这几块钱就变12两位数，说瞎话都不会编。你知道在北京咱换燕京才多少钱？ 对呀， 我又来这套了。 您喝什么？ 您没少喝呀，多少钱、 啊？我也来瓶尝尝。 就是的，出来玩就是高兴。 真是， 喝 不能光让你媳妇喝。 祝您长寿健康，老太太，喝，干， 好。 祝您。 讲什么好话？他没词了。你看见没有？你别先交给，就到这时候打磕巴。 多吃多喝多花啊！ 哈，我以为你说我妈多吃多占呢，吓我一跳。妈，喝 多花，让我掏钱是吧？ 啊，您掏钱呀、啊？这顿您掏钱呐？ 我儿子这就胳膊肘向外拐， 不能够。您有什么爱吃的？ 哎妈，我跟你说，汽锅鸡特别好吃，就那种土罐蒸的那种，然后那个 汽锅鸡是蒸的？ 对啊，蒸过呀，土的那种陶罐、哦、 土的陶罐 那个鸡呀、啊，就是那种走梨，小块小块的，肉特别嫩，然后里面有姜、葱、盐，还有一种草果。 你把那调料跟我妈说那么清楚， 他说这么清楚，我一回也没看他在家做过。这鸡得多少钱呢？ 啊？ 我就不知道多少钱，他花钱没数。 清楚， 他说这么清楚，我一回也没看他在家做过。这鸡得多少钱呢？ 啊？ 我就不知道多少钱，他花钱没数。儿子，你这可不行，花钱无度。 哎，行， 你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玩媳妇儿，这也差不多。 豆焖饭，豆焖饭， 别太那什么了。 还豆焖子饭，你看看。 辣排骨火锅，行。 辣排，你点一个羊肉火锅，还点一辣排骨火锅。 哦，那我要那个丽江爸爸，丽江爸爸。 他在丽江给你找一爸爸。 哎妈，丽江爸爸什么呢？四个香味。 你等会儿。 加。 那 这几天吃这一顿就够了。 等啊，剩全方便面呢。 哎，老公， 哎，这地儿真棒！来来，过来，你照一照，来看这儿，看这儿，不行不行不行，那角度那角度， 啊， 这边， 哎呀， 这边， 哎，不行，这眼睛没睁开啊！ 啊、哦，太太， 你照着你家人一说一声， 哎，好， 儿子， 3、2、1， 儿子， 哇，这40多人回头啊， 多长时间了？ 一刻钟， 这都一刻钟了，别在这儿磨蹭，走吧， 哎， 咱就走吧。 妈，你看你这个，我怎么说呢？就说。这么说吧， 我倒要听听你想怎么说。 您， 你说点好听的啊！ 也就这样。 我这紧着说， 这是说你妈上岁数，我听出来了。她没见过你妈年轻的时候啊！你说你妈年轻时候怎么样？ 不是你有你怎么说话的？ 意思是后边人那么多，您那人堆里显不出您来。 那你要这么说，你再怎么着也就这样了。 我说大姐，大姐，你少说几句，有这功夫咱能赚会儿了。你跟妈说话你也注意点，这一天就没理你。 这个儿子跟他说话这个称谓还是要准确，你怎么叫大姐？就说他比你大一岁，也不能老这么。 谁比他大一岁啊？妈， 不是吗？ 大一个月，当然我那一个月跨了一年，正好 俩属相。 走吧，走走走。 别再说了，再说大两岁了啊！ 你还太不会聊天了，哪壶不开提。 你不够聊天的那资格啊！你是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你跟你妈就这么说话、啊？ 我不就为了给她照几张好照片吗？ 真的，我知道你是好心的， 儿子。 什么自己、哎、 打起来了吧？ 啊， 你看见了吗？这就说明你媳妇不懂事，应该顺着你。来来来，妈不给你添麻烦。 我这不是跟您逗一下，您 我跟你逗吗？打刚才那吃饭你就逗。说我一脑袋方便面， 没有幽默感。那您儿子先说的， 你看还找不到他这。 妈，我跟您说，我这我得证明一下，我们俩谁也没说您是一脑袋方便面，我们俩说您是方便面脑袋。 哎呦，这么一个呀！ 走吧，走吧，走吧，起来走吧。 第八天，我这不乐意，真的。就咱们出去玩， 你还不乐意呢？你还不乐意呢， 儿子，我这不痛快呀、啊。 我跟您说，您这几天肉也是吃太多了， 我正跟他上火了，怄气。你看你妈脑袋都大了， 告诉您别吃方便面，别吃方便面，都有反应了吧？ 刚才说的这个事儿还真是个实事儿。王先生带着新婚妻子燕燕和妈妈呀到丽江旅游。王先生原本想利用这趟旅行增进家人感情，没想到原本就互相看不顺眼的婆媳这一路上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针锋相对。夹在两人中间的王先生左右不是人。 王先生 啊， 谈谈感受。 我感受这是夹板气呀、 啊、哎呀，这个问题呀、啊、 而且今后我决定了，再也不带他们俩同时出来了。 嘿，选妈还是选媳妇儿，世纪难题。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大磊，那天我真接着一个骗人电话，他告诉他是建设银行的，我一听我没建设银行的卡呀，完了他还问我是不是本人消费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肯定要跪下来给我膜拜， 不至于， 还有一单车呢，膜拜。 以后要炸他们就这么说，他说是您本人消费的吗？你就特别淡定的说，是的， 完了， 是我本人消费的，哎，就这么风不吹草不动的感觉， 就这句话。就值当的拜师啊， 就学这么一句啊。 是这种说话的语气你知道吗？就是一种特别冷若冰霜，高高在上，但又大权在握。 老爷走，咱俩王者去 了。别理他了，走了。 想让我们听，一人给五千。 是我本人消费的，怎么了？这个语气啊，平淡中带着一丝波澜，山谷中寂静的回响啊。 坐沟里、 啊、你在沟里给人打电话。 没有，我就不讲，这种语气特别好。然后骗子沉默五秒钟说，啊，你真能吹牛，把我思路打乱了。 连骗子都不信。 完了，那天又被炸了，骗了。 太惨了。 他把诈骗分开了， 太惨了，哥。 我是先被炸了，又被 骗了。 王总，你接电话每次都挺客气。喂，请问您找谁？ 我是公用电话，你知道吗？ 王大磊先生，哟，王大磊一下子， 哎，这真找我的， 这找我， 废话呀，打我电话可不找我的吗？好不容易找我电话， 太不容易了。 说，这找我的， 我跟接我来，快客气。 姐上班，等会儿这找我的， 又不是活人来电话，这有什么可宣扬的呀？ 王大磊，六个人用一个手机啊， 我们家就这么惨。 您好，您好， 哎呦，我太荣幸了。 您好，最近我很忙，没有时间收房租，麻烦你转账到我媳妇的账户上，希望你能够理解，谢谢。 你听那对方就像是录的，还媳妇 媳妇。 完了，这个时候啊，是坏心渐起，你知道吧？ 还渐起， 渐起 是逐渐来， 逐渐 慢来。 这个时候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心说我没有房租啊，你敢炸我？ 我以为我说我不认识他媳妇呢。 哎，完了就是。你媳妇正在跟我吃饭，我是不是直接转给她就可以了呢？是不是以后我都不用交了呢？ 然后对方呢？ 挺生气的，真的。 那肯定的，对方肯定说了，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啊，我还巴巴给人上课呢，我媳妇儿啊， 我的心哪是拔凉拔凉的， 我得通通啊。 终于把老家话带出来了吧？ 那天岳鹏我听他在咱们那个酒吧里打电话接电话， 谁都跑不了。 我觉得他的信息啊可能是泄露的太厉害， 都被倒卖了20多万次了。 喂，你好，是住在16号院3楼4门的这位叶鹏先生吗？ 是我。 对方问的就这么细致， 一听就是真的。 我们查了，您的包裹有问题。 包裹有问题， 现在咱们送快递收快递太普遍了。 对，他都收包裹。 你的包裹有问题。 什么问题？ 里面装的是小量的违禁品。 哦， 我们需要你提供你的详细资料。 你不都知道我资料吗？ 我们还要对您进行罚款。出生年月。6月9是吧？ 哎，这位是怎么听出来的？ 这位这个耳音啊太好了，我自己都没说明白。 你要说这骗色体信息哪应该的，这都破译得了。 对， 叶鹏也挺理直气壮，我是正经人。你说我有小量违禁品，那我还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 我就不配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了，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就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 这样吧，包裹我就不要了，你拿去跟你的同事朋友一起留着用吧。骗子后来都快哭了，唉，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一直是耍别人，现在居然被这么一个耍了。 我觉得什么叫被这么一个耍？ 这是骗子瞧不起你。 太瞧不起我了。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怎么被这么一个人说成这样了呢？ 可能你跟人斗咳嗽，什么有中华人民共， 对方还听过这段。 听过马三立老爷子的这段啊？听过了。 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不做出成绩来，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当然正在用和弦练习忧郁，趁闲下的少女听着 Git 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我可是的叹息，少女手中的硬币，想要爱情她的秘密，地中海沾蓝色的希腊婚礼，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收集他心声的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嵌入这里，她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他半想的快乐永远无趣，诗人这句和标题是乐曲的希腊少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全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想要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 永康，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还有我王大脸。 秋风起，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谢脚痒。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假期愉快， 阖家欢乐。 小底、英明、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 小底、岳鹏、英明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呦， 烫着了！ 门口停那个玛莎拉蒂。 该 不是你的？ 什么该呀？啊， 反正也不是你的。 好贵呢，那车啊，你们知道吗？传承了意大利经典的设计和手工定制的传统。 你不至于吧？你说人广告词儿就激动到这份儿上， 司机又看不上你，真是 的。还一敞篷的呢。 是，那你没坐进去拍个照？ 啊，真是一时激情的纯粹演绎啊！啊，卓越非凡，匠心之作。 有毛病！停一玛莎拉蒂给你美成这样啊！ 玛莎拉蒂。 不是，这车确实好看，你那蓝 是空车呀，还是有司机在里边啊？ 没有，不知道谁的。这要让我坐一会儿，我兜个圈多好呀、啊！ 那小伙子才跟您年貌相当，你有情他有意，俩人开着玛莎拉蒂， 不太可能。开玛莎拉蒂的人跟他不会有情有意。 哎，怎么回事？怎么就不能对我有情有意？我哪一点配不上玛莎拉蒂了？ 玛莎拉蒂你配得上，那人可能得 真的。 哎呦，但是这个车后边撞来的吗？哎呦，是不是人啊？哎，不对，撞到后面了，应该人没事儿。 嗨，你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后头走啊、哎？ 我在汽车头了走。 你在汽车头头走，怎么把你前轱辘撞了？ 那、哎、可说呢。 什么叫可说呢？ 撞倒也不狠。行了行了，现场的镜头都看见了。 可不嘛，像您这个闲的人什么看不见 了。对，你太闲了。 哎呀，其实事情的经过我都看见了、我今天就是跟你们讲讲这个故事。这个司机和不远处停的那辆电动三轮之间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没有， 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今天早晨这儿停了一个玛莎拉蒂，但是你们也知道，咱们胡同的这个地方要是停车的话，警察要抓到是要判的。 判什么呀？ 判罚。这要砸的，这足以引起我足够的重视。 你这闲的人，你是爱看这个。 我呢就继续趴着看。开车的小伙子长得挺帅， 有一米七几的个儿， 我觉得得七九、 哦、 七九，穿了一个黑色的 连衣裙。 这什么形象？一米七九一大小伙子穿一黑色连衣裙、 风衣， 穿一个黑风衣。 下边呢？ 那坐着呢，我也没看清楚。 鞋呢？ 鞋好像是黄的。 他坐着你都没看清楚，鞋子看清楚了。小花，你脑袋都伸哪去了？ 后来他出来了，后来出来了。 啊、 哦，那风衣太长，风衣太长，我没看清楚那 他穿的是一大褂，大褂要求啊盖脚面，看不见裤子。 这小伙子可不简单，一米七九一个，开一玛莎拉蒂，下了车穿一大褂，底下穿一黄鞋，这是什么倒霉模样？这是左手揉俩铁球，右手拽条狗。 错了吧？ 哎，等会儿这开不了车了。 狗没有，铁球没有，拿的是手机。 哦， 在那玩王者荣耀呢。 哟， 我一看他就使的是法师。 你打哪儿看出来的？ 玩的挺专心的，肯定是跟人组队打排位了。我觉得，那个专心劲儿，你知道吗？就是旁边都乱成什么样，他都没抬头。这个时候，一个送货的快递小哥骑着那个 电动三轮， 电动三轮来了，他是违停啊。 谁是伟霆？ 玛莎拉蒂是伟霆啊，电动小哥不太清楚。 怎么电动小哥了？你这个，你先理清一下思路啊，别都沉浸在这个你们即将和这个玛莎拉蒂这小哥发展感情这事儿， 对， 行不 行？别老琢磨这个，你 神魂颠倒， 真是的，你 语无伦次。 不就是那电动开的那个小车就来了，就跟这玛莎拉蒂咚撞上了。 有 送货的小哥就傻了，你怎么停车的？我怎么没看见？我着急送东西呢。 那么大车他都看不见？ 他是违停了吗？位置不好， 嗯， 所以也不能怪那外卖小哥，因为。送外卖有时候真着急呀、啊！ 刚才还是快递，一扭脸就改了外卖了。 是外卖，后来我再仔细看是外卖， 骑着一个快递的三轮，一次送的多。 外卖小哥比这快递小哥啊，他有时间的紧迫感， 嗯、 更着急、 嗯。 因为外卖多少分钟不到，好像还得扣他们钱。 对，就凉了呀。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一着急，一使劲就撞上了。 好，然后呢？ 完了，警察叔叔就来了。警察一看，你为什么在这里，伟霆？ 他说：“ 拿王者荣耀。” 瞧瞧，就因为玩还伟霆。 驾驶证没有？没有，你怎么敢出来开车呢？我这车是借下来的，我是坐婚车的玛莎拉蒂。得，这一下子数罪并罚。民警当时大铁料子， 大铁料子。 这都什么时代，还得趟着料子？ 我说无形的那种铁链就拴住了他。 哦，他想表达这意思。 啊，你下回法律的手，哎呀，直接就把他给钳住了。 小花，你下回说话千万别超劲儿，你超劲儿我们就费事儿。 反正这个人现在抓走了，车目前停在这儿，估计一会儿就该有那个突突突突突的那大 电动三轮就改柴油三轮。 不是，这个大爪子一勾就给弄走的那个。 拖拉机呀、啊， 清场车。 哎，对对对，清场车。哼，这瞎停，而且还没证。天哪，多危险、啊！还打游戏，戏瘾犯了吧？ 打游戏跟戏瘾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 游戏瘾省了一个油子。 他你是别省事儿了， 这没油子， 就剩戏了。 我就认为，麻花汤，你应该对这种部分王者荣耀的痴迷者。负责到底。 你说这话的时候你心里不虚的吗？ 有点。 他还有点。又是王者荣耀惹的祸呀。 这就是开车别打王者。 停车也不行，你是违停啊。 你在哪儿耽误事儿的时候也不能玩王者啊。 所以我经常在想，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永远不知道你的队友正在经历些什么。 嗯。 这就是他挂机的理由吧。 挂机挂机挂机挂。 快来来酒吧里。做一个实验啊。 不做。 哎，这个配合度我觉着我很满意啊。 是吧？是吧？我觉得 不要防范心理， 省事儿，省事儿，省事儿。 你这是防范心理太强。 我们这属于否定捧 人。怎么没有安全感吗？ 小花，不是我们没有安全感， 对， 我们是对于你没有安全感， 实在是害怕。你说怎么办吧？这事儿 怎么？这个，你们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这么大的一种忧虑，我真是觉得心理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人与人之间的忧虑我们没有，我们现在就是对于您 有忧虑 之间的关系倒是有忧虑。 哎呀，举个例子，打个比方啊，假设假设，能把你们怎么着啊？是丢一斤肉啊，是少5块钱啊？ 都有， 你说吧，什么事儿吧？ 放松啊 ，take it easy。 完了，他越说这越麻烦。 您觉着很 easy， 我们觉得非常的 difficult。 好好啊，就是说做个实验。其实呢，你们也跟女生经常的约会， 没有？ 虽然是没有什么结果，也没有任何进展。 我用你说我？ 但是约会次数和频率并不少。那么。你们有没有发现自己啊眼睛不好？ 我们发现不单眼睛不好，我们发现现在我们跟你在一块儿待着脑子都不好了。 哎呀， 你所指的眼睛不好是什么？是我们看人不准， 还是说 我们审美有问题？ 单纯的眼睛不好。 我认识的我那几个闺蜜啊，跟你们谈过恋爱的都反映说你们呀 七宗二五眼。 人家跟你们去约会换件新衣服看不出来，又换一件看不出来，头发烫了看不出来，剪了染了看不出来，经反复暗示，甚至经多次明示以后，还可能在你们其中有那么几位什么都没看出来。 你别说，上回那女孩秃了，我看出来了。 那是人家留的发型，那不叫秃，就这儿专门剃短一点，那叫秃嘛。 那你们家那脑袋底儿上那儿没了，那叫发型啊？ 那是抓着一个鸡底儿，不叫没了。 这个女孩啊， 啊，人家白花那么长时间准备了，你知道约你那个会，之前梳妆打扮，怎么也半个小时呢？ 说明什么问题知道吗？ 不值， 不值，真是不值。为什么？就是女为悦己者容，这女的得赶上什么呀，她有情我有意，这男孩呢对于这女孩呢真动了心，她稍微有一点变化呢、哦、就能观察出来。 哦， 要是这个没 在意， 哎，对，那可能就不是特别的注意。 那 你比如说咱俩吧， 哎，你 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秃不秃？ 什么叫我秃不秃？我就不秃。 对，你不秃，即便你现在不秃了， 你别加那么多零碎行吗、嗯、我就没有秃过 啊。 我问问你爸爸妈妈现在感情还好吗？ 好啊。 那为什么你妈妈跟你爸逛街的时候说我穿这好看吗？你爸就这个呢那这身呢 你怎么知道我爸我妈买衣服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你陪着吧爸。 然后就说你爸不爱， 你知道我爸多不爱理你呢，瞧不上你这样的儿媳妇。 不是， 等会儿吧，你等会儿，这怎么个意思？这是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那天我正好陪我妈买衣服，我们俩在试衣间里面，往外一看， 你们俩在瞭望哨里呢吧？ 你爸你妈在那儿吵架呢。难道是你爸对你妈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吗？ 他不是，那是老夫老妻了，你懂吗？ 我懂。 你懂什么懂啊？ 他说这个我懂的时候好像特别的， 哎，就是他可能 就好像经历过、啊、 过来人。 这父母那辈儿的我都不是也看得出来吗？家家都差不多。哎，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审美疲劳啊？但是所以你们， 哎，你看没人理他吧，他赶紧转折 赶紧 往下说。哎， 你们小年轻，我跟你说 River Allen 做了一个社会实验。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谁做了一实验？ 外国人， 这位叫 River Island， 那是一个英国的品牌，行吗？ 哦、 River 是河 ，Island 是岛。 啊，我是英式连读法。 对，他又改英式，他都有的说。 这个英国时装品牌做了一实验，就是说找了五对男女长期交往的情侣，当然也有一些是第一次见面。完了，这个实验团队秘密的拍摄他们，就帮助女士多次换装、改变配饰，然后用视频记录男士的反应。你猜怎么着？白换，你看 ，Luke 没察觉 ，Jennifer 也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 啊。 Rich，Michael，Robinson， 没印错是。 哎呀，我再弄刘西酱也干了。 对，没印 错。Color 都没看出来。 那你嚷嚷什么呀？ 特别那 Color， 白叫 Color 这词儿了，什么色都不分。 眼水盲吧？ 不是。 好像对包啊什么带不带卡子啊耳环他们确实是没有发现。 你们这就是有问题，你们这个女同志，你看我们一句话就解释了，我们更关注你的人长得怎么样。 对、 啊、我们关注你戴什么，你对不对？你今天你戴狗皮帽子，我们说什么了？ 都什么天了戴狗皮帽子？ 你别瞎说，这叫贝雷帽。什么狗皮帽啊，分都分不清楚。 行行行，你戴着傀儡帽。 傀儡帽，傀儡帽，傀儡帽。 哎，但是我发现男士好像对就是迷你裙这个还是比较敏感的。 那他露腿了。 对啊，你不一样啊。 哦，看来你们也不是眼睛真不好哈。 是真好。 看的地方了。 对，这主要是他选择性的好坏。 哎，那我问你们，那个女孩既然你们看不大出来，又比较重视她长得，那么她稍微动一下脸上，微调一下，你们有意见吗？ 怎么调？ 整个容？ 怎么整？ 单眼皮变双眼皮， 能接受？ 可以哈。粗眉毛变细眉毛， 凑我来。 你没看有些明星吗？那鼻子稍微高一点，翘一点啊，能接受吗？ 那你分多翘到什么程度啊？ 跟二郎腿似的那么翘， 也不怎么样，对不对？人家说啊，人家说这整容啊也好还是怎么着，都得往好看了整， 微整，别大动干戈，说说就磨磨下巴吧，然后 垫垫颧骨 啊，对对，开开眼角吧。 哦，你们俩懂得不少了。 来来奔头吧， 对对对， 垫垫鼻梁子吧，那嘟嘟唇吧， 对对，那个尖下巴吧。 哎，你们俩，我发现你们怎么知识这么丰富啊？ 我们俩开过美容院。 哎，那你知道美容院里现在添了一个新的服务吗？叫做开运眉。 什么天儿了？ 哦，这天凉了。 对啊， 得给拉煤。 对，您就 管这个街坊四邻刘大爷、张妈啊， 对对对， 家里给搬点煤。 您是要蜂窝煤啊，是要硬煤啊？ 烟煤、硬煤啊？ 哎、 对呀、 啊。哎， 不是不是， 现在不都煤改电了吗？ 你还有， 把这个字儿放在开运重点上，不是煤、 哦、开滦运输公司的煤。 就是说，算命的时候有人跟你们说， 我知道了， 开运、啊、 就是一下就能改变命运，影响前途。 哎， 弄这眉毛怎么样？它呢是翘点的、细点的、弯一点啊？是钝一点啊？是浓一点啊？ 具体怎么样我可不知道，但是价钱真的是不便宜。 开一回多少钱？ 嗯，一会儿我告诉你，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怎么回事 啊。好好好。 嗯，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就以前不是老有那种面相看人， 那叫麻衣神相，看相的。 对，是什么圆鼻头忘夫了，是怎么圆脸盘 忘事儿啊？ 是圆脸盘忘夫，圆鼻头忘夫，还是圆眼睛忘夫来的？ 你都不站，你甭琢磨了，是不是？ 所以呢，按照那种相书呢，这个美容院呢就开了开运眉，这个眉毛呢就得按照那书上描绘的，然后还有就是痣，麻衣相书上面老说痣，这什么长在这儿贪吃了。长在这儿稍微歪一点就不贪吃了。 我跟你说啊，那痣在哪儿都行，你别拿手指戳我这脸行不行？你还施个教诲，你给他叶鹏看着怎么着。 对， 举个例子嘛，我怕 你又往我这举例子，你手轻点啊。 好好好， 你让他杵漏了。 这一家美容院呢，你要觉得这个痣不好，我给你点了；但是你要觉得这痣长这儿好，我再给你镶一个。 镶一个 好吗？哦，就是有去痣的， 有 加 痣的、 啊、对对对、 哎、然后这眉毛呢贵在开运， 是不是？他们到美容院之后就说：“你给我开了，有本事你给我开了，开运去了。” 一般都是人家劝你，美容师，比如说小柱你来了，会首先，哎呦，哎呦， 你还有两声干嘛呀？ 您那个，您这个眉毛， 你怎么了？ 您这眉毛， 您还长手指头了？ 刷牙不是省事儿？ 我告诉您，这眉毛啊，和这个眉毛的颜色。 颜色。 好，够严实的， 严实严实、哦。 不好怎么办呢？ 颜色不好，容易 改改 出车祸。 哎呦， 我知道为什么会出车祸了。看这眉毛太粗了，然后对面的司机看，哎，这人这长一什么大？为了仔细观察，撞上了，对不对？容易出车祸，那是科学的解释吗？ 那人肯定，蜡笔小新出来开车了， 撞的。 他光想到蜡笔了，没 想到 小新呢。 对。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几分，他在。

看是被疏忽。